聪明，付出了真心，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。你窗边的卷曲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注满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灰烬。你的绝情注满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多情注满